澳纽广东道，你的广东话频道 ANZCanton.com。 好，大家好，欢迎又嚟到南通窗。咁今日呢我哋有三位主持，有我阿 Sam， 有阿猫姐。 Hey， 大家好。 大家好。 同埋有阿简诺夫嘅。 Hey， 大家好。 咁今日呢我哋呢就会讲一讲呢个人大嘅对呢个政改，对香港政改嘅决定之后呢，咁对澳洲有啲咩影响啦。咁阿猫姐呢就係喺银行业度做嘅，咁佢就有啲观察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阿猫姐係咪最近你会见到好似有颇多嘅有澳洲 passport 嘅客人回流返嚟澳洲嘅情况 啊？呢排会比较多啲囉，其实一直都有嘅，但係咧，譬如舊年嚟講啦，好多揸特區護照嘅，但係唔識講廣東話嘅人咯，即係見到好多嘅其實。咁但係今年就一講佔中啊、反佔中之後啊，就開始咧即係未有嗰啲爭拗之後咧，就開始見到有好多人咧係揸嗰啲澳洲護照嘅香港人翻嚟咯。咁點解我會知咧？因為個 passport 入邊會寫噶嘛，澳洲 passport 入邊會寫嗰個人係邊度嚟噶嘛。咁知道咯，同埋知道有啲會揸，直情有啲係直情揸特區護照嚟嘅添。即係點講咧？嗰啲咧就可能係想即系我唔知佢点样啦，帮个仔换咗啦，或者系点样啦。但系即系可能家长就会有啲成揸特区护照都好担心啊，送晒啲仔女过嚟读书先啊咁样啦。 但啱啱即系佢哋揸特区护照系过嚟做咩多啊？读书，主要读书系咪？ 系啦，读书送个仔走咯，嗰啲就系、是。如果你话揸澳洲护照嗰啲咧比较多咧，就系话有啲廿几岁、卅岁啊，本身自己系喺澳洲读书毕业嘅，系已经 citizen 咗噶啦。咁咧佢翻香港做咗几年嘢啦，但系最近都好多，即系多咗人翻嚟咯，系啊。 见唔对路就翻翻过嚟呢边。 系啊。多咗呢排多咗、 哦，但点解佢哋我即系你头先话揸特区护照嗰批啦，咁其实系唔识讲广东话，咁应该系大陆人啦。咁点解佢哋要攞住本特区护照啫？点解用大陆护照都可以过嚟读书噶？ 哦，因为用大陆护照要俾按金噶嘛。如果你用特区护照，佢哋就唔悭翻嗰个按金嗰部分咯，同埋比较麻烦嘅。如果有中国咁样出境。 哦，佢而家仲系要按金噶，因为 要按金噶，要按金噶出国系啊，唔系你随便可以走噶，你入边咧又要搞好多手续噶。如果你香港就好容易可以即刻走噶嘛。 知唔知个按金大概几多？ 我唔系好清楚，咪成日变嘅喎。听讲少咗，以前就要好多钱嘅。 唔系，系咪即系嗰班人其实已经系落咗香港，即系已经系香港人嚟噶啦，佢攞特区护照。 是啊是啊是啊。跟住有唔少呢，其实根本喺香港已经读緊国际学校㗎喇。我话你读緊国际学校，你咁使咁多钱你都唔使过嚟啦。咁你澳洲又读返私校，其实价钱差唔多㗎咗。跟住佢哋嗰啲人呢用国语同我讲啦，跟住佢话我都唔得㗎啦，香港啲国际学校呢而家呢人慢慢啲程度都差㗎啦，越嚟越多，即係好多啲你都知佢哋啲土豪落晒去读㗎嘛。以前就系多鬼读㗎嘛。 且佢哋唔係讲读书啊，咁佢哋其实佢想送个仔过嚟呢度呢，就攞搭条门路移民嘅啫。 一方面啦，二来佢哋都想个仔学好啲英文嘛，即係觉得始终你英文系好重要啊咁样囉。即係国语嘅话，个妈同佢讲都识啦，系咪先。 哦，即係而家香港就系主张大家要用国语教学，就唔好学英文。咁大陆嗰啲呢，有钱嗰啲呢，就推晒啲仔女出去学英文，就唔好学国语教。 好大镬噶，所以普教中，你谂下啦，如果你普教中，根本啲拼音同英文唔同噶嘛，咁根本大陆人佢自己都知噶。 即系咩感受呢？如果我有阵时谂，如果我仔喺香港受教育，跟住翻嚟同我讲国语，系咪先？ 我啲朋友感受噶，好自豪添噶。佢话哇，咁第日识国语翻上去发展啊嘛，我心谂你发展到。 喂，其实都好搞笑噶。 用剂啊！呢度好用剂啊，爸 咁啊！你香港人就以为翻大陆发展，大陆啲人就走过嚟澳洲发展啊？ 唔係啊，佢哋有啲咧唔係咁諗嘅，有啲過嚟就係學阿 Sam 話齋，佢就想換個身份先啦。跟住咧，譬如攞咗啲嘢，第日再攞翻個工作簽證翻中國揾銀噶嘛，因為佢本身已經有關係噶嘛。其實而家好多噶，之前我上網睇有啲特輯都講翻啲即係嗰啲叫做咩啊，富二代去咗外國，跟住翻咗去北京啊、上海得做工嗰啲噶，有噶好多噶。 唔系讲到尾嘅，想即系嚟走嚟澳洲做个避难所啫。你嘅意思？ 咁阿猫姐，呢个逃亡潮其实主要你接触到嘅客人啦，佢哋逃亡翻过嚟，即系 so called 叫逃亡翻过嚟澳洲，系原因系咩咧？即系因为惧怕共产党啊，定还是系觉得哇都系澳洲嘅生活好啲咁样，定还是咩原因多咧？ 近呢排啦，尤其是最近嗰几个礼拜，即系。其實一宣布咩咩佔中，你今年年初咪有咩反佔中嘅？其實啲客都聞到即係點講落味啦，開始即係好似話哇，可以居然可以俾咁多錢啊！嗰啲上面可以俾咁多錢搞嘢，哇！我哋第日仲有得玩嘅。咁有啲人已經開始醒覺，即係走人噶啦。咁呢兩個禮拜未呢個禮拜未話宣布落閘嘅。咁落閘之後咧，開始仲多人翻嚟， 即係你睇住係即刻。即刻见到咁， 系即刻多咗人翻嚟。 讲紧系几日前嘅事嚟嘅。 系啊，跟住咧，啲客同我讲，唔系我自己讲，啲客同我讲，佢话：我话你做乜？点解翻嚟嘅？去香港好地地，你都翻咗几年噶啦。跟住佢话：哇，而家咁样落晒闸，阿爷话晒事，咁我哋第日冇得搵食噶咯。 哦，佢真系，佢直情即系啲客系真系咁样同你讲。 佢话佢话晒事，咁我哋啲人仲有得搵食嘅，系咪先？ 呢啲人而家啲人成日都话系好有六七暴动嗰个影子啊嘛，即系以群众对群众发动群众，即系共产党发动群众嗰个手法系好同六七暴动好相似啊。 佢哋又唔系太关心呢样嘢，佢哋关心搵唔搵到食嘅，就系好多好老实讲，啲客好多都系关心搵唔搵。 但系唔系喎，但系香港人一路都觉得即系话冇民主咁所谓，冇自由咁所谓，系咪先？终于搵到食，而家大陆系咪先？哇！有大把水喉射住，咁我見到我有好多即係唔好多啦，即係我見到主要揾到食嘅朋友喺香港都係做大陸水喎。咁其實應該經濟嗰個發展嚟講唔係，其實係揾應該係揾到食嘅咩？應該點解會反而揾唔到食咧？ 你睇你兩睇嘅喎，如果你有關係做生意嘅揾到食啦，咁我翻嚟啲客多數係打工嘅喎。 翻嚟打工，即系中 喺香港打工，即系呢度可能系2000年后喺澳洲毕业啦，即系大概应该大部分都系2005、2006啊左右之后毕业嘅。咁毕业啦，咁澳洲毕业咗之后翻去做嘢啦。咁你做咗几年嘢嘛？咁咧你谂下翻去人工又冇乜点加啦，跟住啲嘢又系好贵啦，又买唔到楼啦。哇，大佬佢翻嚟可能仲有希望喎、啊。话你而家喺香港，佢哋觉得好冇希望噶、啊。 哦，咁我明白，即系嗰批中产，即系叫做点讲，系咯，学你话斋，2005年左右毕业嗰批，发觉香港发展系冇得发展噶啦，咁就 唔系我谂佢哋而家可能仲勉强可能做得到，但系即系可能都仲有嘢做，但系可能佢哋冇乜信心咯，对过多几年之后，可能嗰啲位置都俾大陆人换晒都唔出奇。 但真系好后知后觉，因为我系零。我2005年，首先我几多年毕业，我系差唔多嗰个时候硕士毕业嘅。我零五年学士，差唔多2007、2008年硕士毕业嘅。咁嗰阵时我都已经系要谂究竟我翻香港发展定系留喺度发展。咁我睇嗰个环境都系好唔对路，所以我都决定留喺澳洲。 我有客系喺香港做公务员嘅。咁咧跟住咧就送啲仔就喺度读书嘛。跟住我问佢：你而家送你好地地做公务员，你咪几好？应该点解唔送英国啊啲地方啊嗰啲咁样？跟住佢话因为97你都知佢系97之后啊，后屘入嗰啲咧冇得再英国嗰度 cut 咗，你唔可以再送啲仔女去读书嗰啲噶嘛。即系冇咗呢个福利。以前我爸妈个年代咧，佢哋可以你系公务员嘅话咧，可以送个仔读到18岁咁样噶嘛。 吓冇错。 系啊，佢哋嗰阵时系后期入嘅。咁咧，跟住我问佢哋啦，佢哋话即系啲政府部门都开始请好多大陆人咯。 哦，即系连政府都渗透你啦。 系啊，渗透紧咯。即系有啲好嘅事，你都知而家未话嗰啲大学毕业可以留低嗰啲咧。 但係咪即係話即係好似你個客有冇同你講話係咪佢嘅意思即係話哇我而家喺政府都我香港人喺香港政府裏面做公務員，但係我覺得我晉升機會都係會及 大陸人咧，係咪咁嘅意思啊？ 我又冇探及呢個問題嘅喎，我想問下佢點解會過嚟咗？即係我比較有興趣就係佢同埋佢會唔會過嚟咗？ 咁佢嘅答覆係咩咧？佢點解會覺得話要過嚟澳洲咧？ 佢就唔係過嚟嘅，嗰啲就送個仔女讀書啫。 我淨係送咗送你係 送個仔女嚟讀書，咁、那個仔女攞住本澳洲護照嘅。 正哦哦，個仔攞住本澳洲護照，即係佢老豆都有啦咁樣。 係應該有，但係佢做公務員咁咯。咁嗰啲唔會走噶嘛？佢話待緊幾萬蚊個月，即係又得閒咁樣，即係你都知，即係佢舊制嗰啲都唔會好似而家嗰啲做到隻劇咁樣啦。 哦，唔係，佢如果冇分別嘅啦。如果佢除非佢係 contract， 如果佢係 permanent， 佢 permanent 嘅話就其實就都唔會喐噶啦，應該唔會走噶啦。 係咯，佢話佢唔會走噶啦，做公務員，除非退休再睇下點嘅啫。但係佢想送我洗走，因為覺得即係佢知道自己咁，你做公務員都越嚟越多大陸人喺入邊啦，咁你翻嚟點揾食啫？ 咁樣啊？哦，咁即係其實主要啲客，你接觸到嘅客，佢哋回流都係為咗教育啦，主要同埋大陸人搶飯碗又唔夠，係除又仲有啲咩行業係特別多話會特別？ 哇，正啊！我想講下咧，我有啲我哋呢度好多留學生噶嘛，我都接觸唔少留學生嘅，咁成嚟即係搞業務嗰啲咁嘅嘢啦。咁咧我接觸過有幾個咧係喺即係附近公司附近嗰啲大學讀書啊咁樣啦。跟住咧，譬如 EF3 喎，有其中有幾個 EF3 啦，問佢哋啦，即係唔係一個好奇怪，幾個都咁同我講 EF3 喎 ，EF3 咁你有冇諗住喺澳洲啊揾咗工未啊咁啦？都係讀會計嘅。跟住咧，佢話香港咧已經留咗位俾我啦，用國語同我講喎，嗰啲人唔識廣東話嘅喎。跟住佢話香港已經有Big Four 留位俾我噶啦，即係佢講國語話四大會計師留位俾佢啦。跟住佢話我唔擔心嘅，已經留好曬噶啦，到時我翻去就 OK 噶啦，咁喎。 唔係你話唔識講廣東話嘅香港人？ 唔識講廣東話㗎，係 香港人 讀大學㗎嚇。 香港人啊？ 唔係香港人嚟㗎，大陸人嚟㗎。 我大陸人，我大陸人嘅我。 咁样咁嘅，咁你而家见到逃亡，即系依一期苏科嘅逃亡潮嘅香港人，主要可能系喺2000年后毕业嗰批啦，咁就翻嚟澳洲啦。咁佢哋主要系做咩行业咧？你见到你所见， 佢哋搵工咯，都未有，未佢哋直情系未有工翻嚟搵工咯。谂住以前喺香港，譬如我见过有做地产啦。以前喺香港做有个系啦，最近有物业管理啦，仲有做admin 嗰啲见过啦，系咯，会计啦，好多系唔同都有系啊。 即各行各业啲地产，你物业管理都俾大陆人抢饭碗啊？ 唔系做地产嗰个咧，那个客佢就话唔系佢做到厌，可能太多大陆人争饭啦。我冇问，我冇详细问佢啦。但系佢话佢就做到厌咁样，佢翻嚟就谂住搵物业管理做咁样。 哦， 系啦。 咁就 另外仲有一个好奇怪嘅客，佢系喺香港买村屋嘅，之前都要走。 咁跟住咧？点解买村屋都要走？ 佢话好好赚嘅本来，跟住佢话而家你好多大陆人同佢抢咯，即系嗰啲大陆 agent， 即系嗰啲大陆人移民咗落香港做 agent 同佢抢生意，仗佢话冇肉食咯。 但系香港不嬲都竞争大，咁多年嚟你系咪先香港开埠？即系冇开埠以嚟啦，但系你即系我哋成长嗰个年代，你80年代、90年代都系竞争大噶。系咪先？都系辛苦噶，啱唔啱先？香港人出名唔怕辛苦噶嘛？ 我谂唔系，我谂唔系呢个问题。我谂而系，譬如你啲大陆人落咗嚟做，佢落咗嚟做嗰啲，即系可能喺香港嗰个行业嗰度咧，可能佢哋嗰个方法唔系你传统香港方法，即系香港嗰种做嘢方法。 唔系个方法问题，问题系你佢点解你唔会做到佢啲生意？点解咧？因为你冇佢嗰个图嗰、那个 source 啊。即係佢好多而家你落去香港買嘢咁，好多時佢唔出面噶嘛，甚至你明唔明啊？你要有嗰個門路，你要識得，譬如你識得佢個村嗰啲人嘅，或者識得上面邊啲人有錢嘅。你喺香港住，你唔會識得，你冇嗰個 connection 啊嘛，你點做嗰啲生意？ 哦， 你 即係個客， 你唔會做到㗎，係啊。 個客源 係主要大陸人咯， 即 係 等於以前你可能 識啲 乜，你係香港，因為你做鬼佬生意多。而家你就做大陸水啦，咁所以所有同大陸有沾得上邊嘅都比較吃香少少。咁 所以啲家長好唔明，其實你個普教中，你識普通話都冇用，因為你識唔到個 network 啫嘛。你做任何打工做生意，你最重要就係個 network， 你普通话佢都唔会睬你㗎，你又唔系佢同乡。好简单，你其实上面，我唔知你哋知唔知啦，其实上面自己呢内部呢中国都分得好细㗎啲人。 当然啦，要一定 系。 边个县啊咁样嗰啲 系啦，即系好简单。譬如我哋有啲上海人啦，唔中意同其他嘅人打交道噶，净系想同上海嗰啲同事打翻交道咁样噶。 真系 系啊， 系 中国人不嬲系咁嘅，中意围翻自己嗰堆。即系中国里面再细分，你系上海人啦、啊、北京人啦、啊、广东人啦、 啊，有啲会有咁样噶，系啊。所以就算你识讲普教中，你识讲普通话都冇用噶。你唔系嗰啲人嘅，佢唔会骚你噶。同埋你加上北方人有啲唔中意南方人嘅，知唔知？ 哦，呢个我知，即系出名。我哋中国人嘅特色系一盘散沙啊嘛。 系啊，有啲人系咁样谂嘅，所以我觉得普教中系一种好白痴嘅概念嚟嘅，唔系话你识讲嗰种语言嘅问题，而家系问你唔识帮人哋打开条门路去做人哋啲生意嘛？我觉得个教育系好有问题咯，所以。 但而家但系我又奇怪喎，因为不嬲唔系话香港人系政治冷感咁样，唔 care 政治噶嘛。但系应该好似听阿猫姐咁样讲就，喂唔系喎，其实佢哋都好 care， 好留意啲嘢嘅。即系同我哋一般人成日讲话香港人政治冷感好唔同。 唔系我谂佢表面上就系好冷感啊，讲唔同你讲啊，但系佢实质上佢做好多行为都已经系因为个政治影响到佢做嗰啲决定啲行为。 即系香港仔就系啦。见到喂唔对路啊，自己心即系个疤痕讲，但系就 你睇啲高官都知咧，一早送啲仔走晒英国。如果佢哋真系知道咁好个教育啊，就唔会送晒走啦。 唔系佢哋跟呢个大陆睇齐啊嘛，大陆嗰啲都系噶，政治局常委全部都出晒国噶嘛，你跟翻祖国嗰种作风啦。 咁但系真系好奇怪喎，因为你话我哋以前我哋阿爷嗰辈啦。我哋阿爸嗰辈冇呢个问题啦，即系我哋阿爷嗰辈就系根本就一个过客心态啦，即系喂走难逃避共产党就避嚟香港，咁就大家都觉得喂，呢度都系落脚嘅啫，暂时就冇谂过会长住嘅。咁我哋阿爸嗰代就喺香港出世啦，咁我哋呢一代其实就应该系即系第三代香港人就应该系叫做即系点样都觉得香港系自己屋企噶嘛。咁但係好似而家照即係听阿猫姐咁讲就话其实好多香港即係有一部分香港人都会係知道香港发生係咩事嘅，好清楚发生係咩事嘅，见到北京落闸都知道今次都系大领落㗎啦，係咪先，咁就准备撇呀或者点呀。咁其实即係唔care嘅，只不过系唔会去抵抗嘅，系觉得抵抗都冇用嘅，系咁嘅心态。你哋两位觉得系咪咁样啊？ 我觉得，我觉得即系同阿爷嗰辈有啲唔同嘅，有少少唔同啦。分别就系话佢嗰辈就真系走难落嚟，同埋佢都真系嗰阵时系即系走难嚟到香港啊。咁就系、是、即系未有落地生根嗰种感觉嘅。咁但系过咗两代之后咧，即系我谂。香港大部分人都应该是即是香港人土生土长，但是即是其实有一个很强烈的即所谓本土意识，其实已经有在那里了。只不过现在他即大陆那里他即是他初讲即是说你五十年不变的这样，那你香港人就有个希望在那里。但是如果你现在突然间即是你落闸，你现在政改那里，你而家香港就係話越嚟越受大陸嗰個影響，就係好快啫，而且個速度咧係比想象中更快。你啱先都諗住五十年不變，而家唔係可能，而家可能過兩年已經變曬啦。咁你由呢、這個唔單止喺呢個政治上或者喺經濟上面，你各個層面，你而家一日放咁多人落嚟，同埋好多都即係嗰啲各行業，你都見到好似要全部都即係要依賴大陸噶咁樣嘅。有啲大陸人亦都喺某一啲好多位度已經係。even 你政府工都已經有很多大陸人在那裡啦。 同埋我覺得好奇怪嘅一樣嘢就係、是、即係講返啦，我有啲朋友係台灣人嚟㗎嘛。咁即係台灣人同香港人呢，我覺得佢哋啲反應係好怪㗎啦。好似呢譬如你太陽花學運咁啦，我所有嘅台灣朋友呢都係好會出晒嚟呢講嘢呀 ,Facebook 呀、啊、會鋪嘢㗎喎。但係呢你一講到呢啲落閘呀呢啲呢，我發覺我香港啲朋友十個九個都唔理㗎喎。 唔系，我咪就讲紧呢样嘢咯，系究竟系佢哋系唔理啊，定还是佢哋扮唔理啊嘛？即系你喺香港，你同人讲一讲亲，即系叫做 so called 嘅政治问题，觉得哇怪物，你讲政治，哦你好搞笑 啊，你我 系你激进啊，系啊，你好搞事啊，你唔好搞事啦，你啊系咪先？系咁样噶嘛？但系好似听翻嚟，我哋见到又唔完全系，即系可能当然系一唔同。 族群嘅香港人啦。咁但係起碼係有一批為數唔少嘅佢哋係會知道話香港唔掂啊，要走啦，要走啦咁樣。即係其實佢哋都 唔係，其實你香港人表面上話，表面上唔理嗰啲。如果你真係有啲能力啊，屋企即係或者你個家底有啲嘢食，你我唔信嗰啲人唔會諗一諗大將來。即係可能喺佢呢一代，即係而家呢一代可能仲有幾年揾食都冇問題，但係佢要諗下下一代係點樣咁啊？咁咩環境咁啊？咁點解咁多人會送啲仔女出去讀書啊？送即係搞移民啊？其實佢哋嘅心態都係咁啫嘛。即係佢哋都知道，下一代可能係會。变晒噶啦，已经即系我过几年已经变晒，但系嗰啲人而家可能佢做得几年得几年可能就系退休啦嘛。 系啊，搵埋啲水啦咁样， 搵埋啲水啦，即系大家都心照都搵埋啲水噶啦，下一水就下一代就冇噶啦，冇话好似上一代或者依一代咁。 一系都话呢一种就系除咗一种，另一种就系话谂住翻大陆搵食咯，学好普通话咯。系啊，我有啲朋友系咁咯。 但系冇用噶，我觉得翻大陆系好。十几廿年前，好多香港人已经翻大陆开厂噶啦，有几头先，人哋好多人已经去，即已经有嘅呢个，唔系话你而家先翻去大陆，好多人已经即系好多厂嗰啲，但系好多都系鸡毛系讲翻落嚟噶啦。 而家全部洗脑好犀利噶，譬如你睇嗰啲报纸咧，就话点样优异啊，普通话优异啊，即系啲家长会已经洗晒脑噶啦，话啲人点样上去发展成功嘅例子啊，你之前都冇睇话。 咁咪实搵到个出嚟嘅，有100个里边。 系啊， 有九十九个扑咗街啊嘛， 唔系，但我见到扑街好多。 系咯，即系九十九个扑街有一个，有一个系 O K 咯。 报纸会讲俾你听噶嘛？咁啲人睇，而家你有冇睇过香港啲报纸先？ 唔系，其实香港人咧，其实佢即系佢走就走，即系佢谂好多方法谂住走啦，走佬，但系佢永远冇人去谂啊点去改变，即系点改变佢而家香港呢个问题嘅。佢哋唔会谂住出力去改变，而出力走嘅啫谂住。 唔系，我觉得而家香港好得意嘅就系咩咧？有一批咧係真心教嘅，真係完全唔 care， 唔知發生緊咩事，都覺得冇乜所謂嘅。即係嗰批通常係比較相對地受教程度冇咁高，亦都個即係冇話有嗰個去海外留學嗰個 exposure， 冇嗰個見識嘅。 都好多師奶中意睇同根生咯，所以咪同根生咪講呢啲嘢咯，大家外國嗰啲咯，係啊， 外國嗰啲係咯。咁但係即係你話，如果相對地有受過一啲比較好少嘅教育嗰啲，其實大家都心知肚明，知道發生嘅咩事嘅。只不過大家覺得喂。我有一走我走啦，我唔同你搏啦，唔同你顶啦咁样。咁基本上其实好明显就迎合到大陆嗰、那个国策啦。大陆国策就系不断咁样去派人或者用各种手段去冲淡你或者同化你香港。咁你如果嗰批你顶唔顺嘅，你咪走咯，系咪先？你走唔到嘅，你咪俾佢同化咯，你要接受呢啲嘢咯。咁即系基本上而家个局就系咁样咯。 同埋有啲人真係一班人真係會相信，即係相信佢講嗰套嘢嘅，即係背靠祖國咁樣，即係中國強大，香港強大咁樣噶嘛。 佢講嚟講去又唔係嗰三幅皮，中國人啊嘛， 係咯， 中國人咯，講嚟講咪中國人咯。咁但係點解即係點解你我係咪中國人同我嘅民生同我嘅生活係咪一定要有直接關係？係咪因為我係中國人，所以我就一定要你俾屎我都要食屎咧？ 唔係同埋好簡單啫，都見到啦，即係最有錢最有權全世嘅中國人。全部都是諗住向外走嘅，留翻喺度嗰啲都係冇辦法嘅啫嘛。咁我哋嗰啲醒水㗎啦。 你唔好以為個個香港人都知啲嘢，咁我同我啲朋友講咧，佢哋話我激進啊，邊有啊？睇幾多人仲喺度，佢哋唔信㗎。係 啊，係好多人唔信。我見到我嘅朋友，我識嘅朋友裏面，我諗六成啦，六成或者以上啦，都係覺得，即係佢哋覺得佢哋唔識咯，或者叫真心覺得冇乜特別啦，冇乜問題啦，即係。喂，你同佢讲话，哇，好唔掂喎！香港，你中审法院，你三个法官，前有三个法官都话要捍卫法治，好大镬喎！佢话系咩？冇啊！你哋激进啫，喺啲政治嘅嘢我唔识嘅，呢个唔系政治问题，呢个系直情系牵涉到你平时你出街系咪先？呢个法治嘅问题，呢啲都严格嚟讲都唔系话政治问题，但佢哋唔会去。理会呢啲嘢咯，唔会理会啲嘢咯。嗱咁啊，呢一节差唔多完啦。我想问下大家，你哋觉得英国咧最近咧就下议院嗰度就话要做个调查，研究下呢个中英联合声明是否确切地落实啦。即系大家觉得英国佬系咪会帮拖啦？ 我觉得唔会啦。 咁英国佬而家都要赚中国钱，点会睬你啊？边个大啊？边个妹仔？边个婆？ 唔系佢唔系英国好醒目嘅，咁佢喺道义上佢系出下声嘅，会出下声嘅，但出下声又唔使本嘅。咁出完声之后，咁啊同大陆又倾下，咁大陆又俾多啲着数佢咪有细声，又咪即系讲细声啲咯，系咪？即系佢永远唔即系，如果要佢。唔通佢真系要收晒你班香港人咩？巴扎 BNO 嗰啲咩？佢一定唔会噶嘛。 唔系佢有可能会系咁嘅，佢想攞着数点做咧？就撩你嗰啲民主派嗰啲白鸽嗰啲咪出嚟咯。 系咯， 好似美国佬。 唔系，所以我觉得即系香港人唔好指望英国会帮到啲咩手咯。即系佢讲两句都好嘅，咁都叫佢讲两句嘅。 我会调翻转枪头出卖翻你都唔出奇噶。佢为咗着 数。我依个梗局啦，依个梗局啦。 嗰啲揸龙斯奇要小心啲。 即系我觉得，即系大家成日都对英国仲抱有幻想，我觉得呢个就好不切实际嘅。 好奸仔噶英国其实， 即系嗰份叫中英联合声明，个英文系叫 John Declaration 啊嘛。点解叫 John Declaration 唔系叫 Covenant 咧？即系点解系叫即系宣言同契约系两回事嚟噶嘛？ 你就唔好就算唔讲法律，你谂下佢整本 BNO 俾你啊，已经系蛊惑啦，系咪先？ 系冇错。 呢个最简单嘅咯， 呢个最简单。 点解唔俾个英国护照，我要俾个 BNO 啫？ 同埋方德肥坦出嚟讲得嘅，就梗系唔想直接，即系点讲叫出口术，就唔想直接做嘢啦。我嗱，好老实讲，我唔知道肥坦，即系我相信可能 唔系啊，肥坦冇官职噶啦嘛，已经，所以肥坦讲冇乜问题噶。 系啊， 所以唔代表政府讲嘢噶嘛。 吓，同埋好老实讲，如果英国佬真系要做嘢，就唔使经肥坦出嚟讲啦。即系我自己会觉得，可能肥坦对香港。的而且確可能係有一定嘅感情都未頂，咁但係可能佢都愛莫能助，係咪先？佢能夠做嘅咪就喺度講兩句咯。你見佢啲字眼都係，即係點講？佢其實字裏行間都講咗係，我都知道英國佬唔會，即係我哋英國政府唔會做嘅，但係你我哋有道義上嘅責任，係咪先？道義上嘅責任即係冇責任啦。 唔系你谂下部 BNO 就谂住靠英国，我觉得啲人好傻啫。 靠自己啦，香港人唔好谂住外国干预啊。 会人睬你噶啦。 好 ，OK。 咁呢一节时间就差唔多啦，我哋转头翻去再同大家见面啦。 OK， 拜拜。 OK， 拜拜。